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是农历7月7号七夕节，很多新人选择在这一天走进婚姻殿堂。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七夕当天全市领证新人1911对。今天是农历7月初8，又恰逢周六双休假日，本市将迎来又一个婚姻登记高峰。七夕节前后，北京欢乐谷推出了买一送一活动，除了去游乐园，出去旅游也成为近年来不少情侣过七夕的选择。七夕旅游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七夕的旅游热度超过了2月14号情人节，情侣夫妻越来越在意在浪漫经济上消费。统计数据显示，在国内外旅游过节，人均花费3350块钱，比去年上涨了10%。昨天，全市第一个全向十字路口在石景山区卢谷西街和正达路十字路口试点。这种全向十字路口，即在固定的绿灯放行周期内，所有车辆暂停。步行者不仅可以横穿马路到对面，而且还可以沿着对角线走到马路斜对面。昨天，国安社区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北京移动将独家进驻国安社区在北京地区100家生活体验店和27家校园店，为社区及校园用户提供更加贴心的通信服务。国安社区将通过整合社区会员生活权益，与北京移动在产品层面实现互融。同时，双方还将利用各自渠道和客户资源，开展社区一体化联合营销和社区服务，以数字化服务成就安心生活为愿景，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加智能、实惠、安心的数字生活体验。作为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昨天开始，由通州区委宣传部和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办的“刚好遇见你”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鹊桥会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举办。今天活动仍将继续，来听记者继续的报道。 七夕鹊桥会活动现场设立了缘分墙，显示了参与活动嘉宾的各种信息，对哪位嘉宾感兴趣，扫描二维码还可以获取联系方式。现场设有走红毯、请你认识我、抓住爱情的红线、互动传情、缠缠绵绵到永久、幸运抽奖等互动小游戏，还有嘉宾表演以及走秀环节，现场展示个人魅力。经过小游戏的互动，迅速拉近了现场男女嘉宾的距离，缓和了初次见面的尴尬。鹊桥传情给了嘉宾表白心意的机会，利用书信这种含蓄传统的方式将自己的感情传递给对方，营造出温馨的氛围。记者发现，到场的女嘉宾人数超过男嘉宾不少，也有嘉宾的父母和亲友前来把关，活动现场有近1000人到场。经过连续5年举办鹊桥相亲会，通州区上万名单身男女积极参与，近1000名男女成功牵手，为单身男女搭建了一个轻松交流的沟通平台，已经成为每年北京七夕文化节的重要标志之一。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同时，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受其影响，后车排过了广顺桥。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较多。京开高速马家楼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徐悲鸿啊，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被尊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他呀，主动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其实啊，徐悲鸿先生还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了历代书画家的作品有1000多件。那么在这些画作当中，87神仙卷最为著名，而且故事呢也最为传奇。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画坛巨匠的故事。首先咱们要听到的是徐悲鸿和87神仙卷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徐悲鸿一生收藏了历代名家字画1000多件，其中有2件字画极为珍贵，一件就是他本人所要继续的唐人87神仙卷，另一幅是名四家之一仇英的力作《梅妃写真图》。87神仙卷是一幅佚名的白描人物手卷，也是历代字画中最为经典的宗教画，尺幅为292厘米乘30厘米，卷本水墨，画上有87个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优美，全以人物的衣袖飘带、衣纹褶皱、旌旗流苏等等墨线交错回旋，达成一种和谐的意趣与行走的动，使人感到各种乐器都在发出一种和谐音乐，在空中悠扬一般。1936年，徐悲鸿到香港办画展，他住在作家许地山的家里。许地山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他在香港大学举办了徐悲鸿的画展。许地山的一位德国朋友马丁夫人，他家里藏有一批中国古字画。原来这位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旅居中国多年，搜集了不少中国古代字画，颇引以为豪。这些被他视为家宝的东西后来留给了马丁夫人。研究宗教哲学的他在一次旅港之际偶遇许地山，两人遂成为同行知己。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并不大懂中国字画的马丁夫人提出请许地山为他收藏的中国古字画寻个买主。这一次徐悲鸿住到许家，许地山自然觉得鉴定这批古画非悲鸿莫属。他向徐悲鸿问起有没有搜集中国古字画的兴趣这个问题，当然徐悲鸿欣然同意了。经过联络，马丁夫人全家到香港旅行，把那批古书画全部带来。马丁夫人十分热情地把徐悲鸿接到自己的住处，打开所有的箱包，让徐悲鸿挑选字画。在翻看眼前这许多珍贵古字画的过程中，徐悲鸿捧起一幅 没有落款，外表很不起眼的古卷凝神不语。看着看着，他眼前一亮，露出了狂喜的神色，随即起身对马丁夫人说：我要这一副，我只要这一副。马丁夫人有些吃惊地望着他，建议他再看看尚未翻完的。徐悲鸿摇摇头，将身上所带的全部10000元现金掏出来，又从自己所展作品中挑出7份精品，一并堆到马丁夫人的面前。马丁夫人从徐悲鸿急切的情绪里悟出了此古卷的价值，自己又有些舍不得了。许地山对马丁夫人说：面前这位徐悲鸿先生绝非中国画界的等闲人物，拿出这7幅作品都是精心创作的佳品。许地山带着马丁夫人到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进行了作品估价，马丁夫人这才愉快地接受了这笔交易。徐悲鸿挑出的这幅古卷就是87神仙卷，慧眼识珠的徐悲鸿看出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家的艺术绝品，那近于飘渺的画面意境使他为之倾倒，兴奋不已。他日夜观赏，还精心地刻了一枚悲鸿生命的印章，潜于画册，可见此画卷在这位艺术大师心中的地位。到了1937年的春天，徐悲鸿返回南京，是张大千由北平到南京筹备全国美展事宜，而黄君璧、谢志流等人也在南京。聚会间，大家在徐悲鸿的住处观看了这幅87神仙卷。张大千览卷后惊异莫名，叹为观止，称这幅当时国内唯一见到的唐代人物画卷有吴代当风之感，极有可能是画圣吴道子的真本。谢志流等人也表示赞同。徐悲鸿在1938年秋天接到了印度诗圣泰戈尔之约，到印度国际大学讲学。他决定途经香港时，让中华书局把87神仙卷精印下来，以利保存。10月，徐悲鸿自重庆出发，路过广州时，正赶上广州沦陷，他带着画在西江漂泊了40多天才抵达香港。到港后，他直奔中华书局，把重新装裱做了提拔的87神仙卷交由中华书局采用科罗版精印。可是由于在西江耽误了时间，行程紧迫，徐悲鸿不久就前往新加坡了。行前，他把87神仙卷交由香港银行保存。徐悲鸿前往新加坡是为了在那里举办画展，以筹备捐献中国抗战之用。1939年春天，画展在新加坡举行，可是他却总放心不下存在香港的古卷，于是他又让人把画迅速取回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南洋地区也一时笼罩在战争狂魔的恐怖之中。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终日里充斥着叽里呱啦的日本鬼子怪叫之声，徐悲鸿自知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他将自己最珍爱的40幅作品留在当地一所华侨小学，保存在一个只有教务主任知道的地方。之后他逃出了新加坡，取到缅甸，回到祖国。可不料他刚踏上祖国的土地，一个坏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传来，保存在新加坡的40幅油画精品全都被毁了。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 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悲愤万分的徐悲鸿此时又猛然想起了八十七神仙卷会不会也忘在了那儿，他急忙打开行李翻找，可是所有行李都翻遍了还是没有，他着急的在屋里大叫，随行人员闻讯赶来也满屋的替他找，仍然没有发现。这时有人发现徐悲鸿背上鼓鼓囊囊的，哎，这是什么，就让他马上脱下了长袍，这才发现八十七神仙卷不知什么时候早已被他紧紧地绑在了肩头。尽管如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厄运终于还是降临了。1942年，徐悲鸿在昆明办义展，当时昆明虽然没有沦陷，但敌人的轰炸机却天天光临，人们每天都要钻几次防空洞。5月10日这天，照例又传来防空警报，徐悲鸿迅速地把即将展览的箱装作品堆于寓所，匆匆锁了门，便到了楼下躲进了防空洞。待到防空警报解除之后，他钻出防空洞，急匆匆奔到楼上一看，眼前的情景害得他目瞪口呆。他的寓所门已被人撬开，30幅参展作品全部丢失。徐悲鸿本能地蓦然想起八十七神仙卷，他发疯一般跑到内室，果然最大的不幸发生了。这幅古卷不翼而飞，徐悲鸿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日子一天天流逝而去，古卷杳无音信。徐悲鸿先生茶饭不思，日渐消瘦。不久，他回到重庆，在中国文艺社居住下来。2年过去了，1944年初夏的一天，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卢英环女士告诉徐悲鸿，她丈夫的朋友领她到一位初识的人家中，发现有一副古卷与老师丢失的很相似。徐悲鸿一听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询问了有关细节详情，断定那就是那副令他魂牵梦绕的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兴奋的几乎要立即飞往成都，可恰在此时，一位自称姓刘的将军前来拜访他。这位刘将军是徐悲鸿在新加坡办画展时认识的，他也称在成都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并拍着胸脯说他可以万无一失地讨回古卷，但要花一些费用。徐悲鸿二话不说，当时就塞给了这位刘将军20000块钱。几经周折之后，八十七神仙卷果然被刘将军带回来了。这古卷上除了悲鸿生命印章及装裱时的题跋被挖割去之外，画面依然如故。感到万幸的徐悲鸿抚卷激动不已，喜极而泣。他曾经为此事做了一首诗：想象方湖碧海深，地心凄切痛可深，相如能任连城璧，负此须眉愧此时。徐悲鸿非常感激刘将军。请回古卷的日子里，徐悲鸿先后给了他20万元现金和10多幅作品，事后又多次赠画给刘。这场古画失而复得的风波似乎有了个圆满的收场。但数年后，当那位刘将军的真名刘汉军被人们知晓后，有人指出此人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骗子。 原来当年在昆明的警报声里盗取古卷的正是这个刘将军刘汉军。刘汉军在新加坡与徐悲鸿有过一面之交，从别人口中得知徐悲鸿藏有一副唐代人物古卷，价不可估，遂蒙贪心呢。他一路尾随徐悲鸿一行回国，一直等待机会下手盗画。再之后，刘汉军带着徐悲鸿的作品四下流窜，在南洋各地打着义卖酬赈的名义大发一笔国难财。对于八十七神仙卷，他当然更想凭他大发一笔。然而四处招摇终究未达目的，于是只好打算将古卷还给徐悲鸿，以此获得一笔酬金。他便自编自导了一场使卢因环女士巧遇看到古卷的戏，之后果然如愿以偿。当徐悲鸿知道刘汉军的小人行径之后，他没有去追究刘汉军的罪过，他却说无论如何，即使这幅画确实是他偷的，他能够使古画完璧归赵，我也对他感激万分了。徐悲鸿为赎回古卷几乎倾家荡产，宝卷回家后的两个月，徐悲鸿因高血压、心脏病、肾炎多种并发住院，竟因为没有钱而无法治疗。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美术界呀，徐悲鸿先生和刘海粟的恩怨是尽人皆知，但对于咱普通听众来说呢，也许并不是十分的清楚。那么有关他们的恩怨，还有蔡元培曾经力促刘海粟回国的故事，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十四，爽劲独特六角雪花型。品一杯汾酒，沉醉于清香醇厚的优美境界，感受汾酒融天地人于一体的灵性之美，享受清香汾酒带给你味蕾和心灵的清爽舒适，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汾酒基酒经贮存和调配之后，天然本真，婀娜多姿，柔美爽适，让人喝得舒服，喝得爽，成为汾酒系列产品征服世人的一大要素。爽也成为白酒专家对汾酒的口感评价。那这其中的秘密在哪里呢？用现代的科学解释，这归功于汾酒特有的香型结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一特有的香型结构带给汾酒的爽劲吧。清香型汾酒的爽不单单来自于感官感觉，还有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撑。爽即为爽适度，汾酒爽是世人对汾酒绵甜爽劲口感的评价，是汾酒与生俱来的性格标志。净即为干净，汾酒干净，这是对汾酒从外表到内置的全面评价。汾酒酒体自然的干净，给人们的身体上以物质上的抚慰。汾酒酒体中内化的静，给时下人们浮躁不安的灵魂以精神的慰藉。喝一杯净水，让身体和心灵得以净化。天地万物，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表现。中国白酒各香型的结构造型在显微镜下是不同的。清香是六角雪花型，这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刘海粟与徐悲鸿同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呀，是中国现代画坛的一对双璧，而且呢都出生于江苏。但刘海粟与徐悲鸿水火不容几十年，两个人之间的世纪恶战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青年画家荣鸿钧早在10多年前呀，就曾经撰写文章，揭示了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恩怨纠缠真实的面目。话说是在1912年的11月23日，刘海粟、乌世光等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正式成立了。随后呢，报纸上啊就刊登出了由刘海粟亲自撰写的办学宣言。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各种讽刺嘲笑之声呢是不绝于耳，这无形当中也给学院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1913年的春天，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在申报上刊登广告，首批招了12名学生。据诸多关于刘海粟的书籍当中说呀，这12人当中包括有朱启瞻、王继远等著名画家。也有人说呀，这12人就有初次来上海学画的徐悲鸿。从事编纂徐悲鸿年谱工作的王震先生则具体考证了首批招生的学生名单。据王震说呀，首届招生正科和选科一个班共10个人，既没有朱启瞻、王继远，更没有徐悲鸿。朱启瞻、王继远等啊都是后来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而徐悲鸿则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不告而别了。王震认为，徐先生虽在该校大约有2个多月时间，不告而别却被刘海粟糟蹋一生。据此看来，徐悲鸿离开宜兴远赴上海学画，的确是因为看了刘海粟在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招生广告。但是王震又有考证，徐悲鸿啊应该报的是选科，而不是刘海粟所教授的正科。1932年的10月15日，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开幕。这次画展 那是盛况空前。展览会来者深重，上海各大报纸均作报道，新晚报为此专门做了特刊，刊登了刘海粟照片以及代表作品若干幅。同时刊登的还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做的序，以及陈公博、蔡元培等诸多名流的文章。对于刘海粟来说，这或许是继欧洲名声大振之后的又一个重要丰收啊。论战的起因啊，是曾经可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上的那篇文章。曾经可说呀，国内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的学生。这句话惹怒了徐悲鸿。徐悲鸿应该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满怀希望奔至上海图画美术院，却发现里边空洞无物后大失所望的这个情景。于是啊，他在看到曾经可的文章之后，毫不客气地立即撰文，于1932年11月3日在《申报》刊登徐悲鸿启事，以野鸡学校来鞭挞上海美专，进而斥骂刘海粟系尽流氓西渡为学吹牛。刘海粟看到启事之后能不急吗？勃然大怒，立即在11月5日《申报》上刊登了刘海粟启事，以牙还牙。美专21年来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爱物生死之。他又讥讽徐悲鸿自命为艺术绅士，这下可了不得了，画坛激起了千层浪。彼时啊，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国内著名画家，一个是欧洲游学八载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国社、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后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一个呢是敢于冲破封建传统向军阀开战的艺术斗士，刚刚戴上了西方学者颁发的艺术大师的帽子。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有一场恶战。果不其然，四天以后，徐悲鸿继续在《申报》刊登文章，说话更不客气，说伟大哉牛皮，极不忘皮，念念在兹，但岂灵于皮，业若岂灵于学，学而可治，何必甘心认为流氓。又不屑地向刘海粟说，绘画之事荣有可为，先洗俗骨，除娇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侮辱。刘海粟看完了以后更生气了，刚要拿起笔来反击，又停下了。刘海粟在报纸上打嘴仗的功夫，大家在此之前已经领略过了。在裸体模特风波事件当中啊，在申报上将上海一帮卫道士以及军阀孙传芳骂的是落花流水，这一次竟然能够忍住不再回骂，实在是难得。据刘海粟回忆说呀，看到徐悲鸿第二个启事之后，想要提笔再战，写的一半的时候收到蔡元培和梁宗岱的信。蔡元培在信中劝刘海粟说，刘海粟的名气比徐悲鸿大，如果再要比战，岂不是帮他人提高知名度吗？不要把精力白白浪费在争贤气上。但这封信自始至终都未见到，这也让后人对蔡元培是否写过这封信有所质疑。申报论战刚一结束，徐悲鸿和刘海粟似乎就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当中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前边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恩怨纠缠的故事里边，我们提到了1932年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而他这次出国和回国都跟蔡元培先生有关，这又怎么一回事呢？1927年啊，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四一二事变株连了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刘海粟也上了桂系军阀和上海共进会的通缉名单，只得往日本避难。七月，已是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寄来手书，催促刘海粟尽快回国。在上海蔡元培的家中， 他们共同讨论了上海美专的前景问题。刘海粟早就有个心愿，那就是去欧洲考察艺术，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艺术进行分析研究，以为咱们自己所用。讨论当中啊，刘海粟怀着期待的心情向蔡元培袒露了自己的心愿，说你的想法不错，去欧洲的事儿不是太难，我会全力相助。不过，蔡元培神色黯然，皱着眉头说，只是你没有财产，费用从何而来呢？刘海粟一心啊，只想出国考察，至于出国的开支，一点也没有想到。经蔡元培提醒，哎呦，不免忧郁起来。可是时隔不久啊，便接到了蔡元培的来信，大学院啊，正式聘请他为特约的撰述员，这样呢，便可以每月啊，享有160块钱的津贴。在国外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再也不用为了布帛书宿而犯愁了。刘海粟接信之后喜形于色，立即致信表示说，常自傲曰生平无失，为公事我失矣，故敬仰之诚无实或疑，今更蒙许由大学院派赴欧洲研究，足见先生爱我之切，亦无实或疑也，感激之情更非区区朱墨所可表于万一。出国前啊，这刘海粟特意来到了蔡宅，亲耳聆听了先生的教诲。在欧洲考察，不仅是绘画，还应该接触各种的姊妹艺术，各种的流派的艺术风格，兼收并蓄，施法西人之长，但又保持东方人气质，中国画的神韵，不可丢弃中华文明的根。综合思考，升华变化，你这画呢才能会有魅力，否则不争不息，消化不良，断难有成就。先生金玉良言，我是一定谨记。我看过你许多作品，你不是那样浅薄的人，我很放心。你走之后啊，美专的工作除校董会勤加督促具体指导之外，我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来问世，免得瘫痪，等到准备工作就绪再着手此事，要办切实。蔡元培周到细致的安排令刘海粟心中不时涌动着春意般的暖意。1928年底，蔡元培为刘海粟主持出国前的画展，他还和史亮才、郑武昌、贺天杰、倪德等为画展特刊撰写文章。次年的2月24日，蔡元培设宴为刘海粟饯行，席间刘海粟动情地回顾，自提出出国考察以来，先生劳神交思，照福备至，指使赴欧成行，先生所做一切让后生一辈子难以忘怀。蔡元培听到这儿啊，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摆了摆手，他说，这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和大学院，而是为了很需要大艺术家来振兴美誉的祖国呀。这项使命只能托付于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啊。刘海粟到了巴黎之后啊，几乎每天都要到卢浮宫去观摩名画，他还和著名画家如毕加索、马蒂斯、樊东根交流艺术等。他在巴黎举办的个人画展很成功，法国著名的评论家路易·赖罗阿特意为画展做了序言，他的油画《卢森堡之雪》还为法国政府所购买。刘海粟就要回国了，可是归国的经费又发生困难了，没有办法，只得去信向蔡元培求助。蔡元培接信后，于1931年7月1日致信教育部长李淑华。刘军到欧后，立在法意德瑞诸国展览讲演，备受欢迎，竟有雪景一幅被选入卢克爽堡的美术馆，亦令人注意。现刘军你树桩回国而川费不付， 欲请布汇给10000法郎，如蒙忠使玉成、叶圣同感，专此奉上。 刘凯素回到上海之后，立即去拜访蔡元培，对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先生呢，却不经意地说勿要这样。可是当刘凯素谈起中国现代化的时候呢，却又是那么的专心致志，唯恐漏听了一句。刘海素说，我在法国弗兰克福中国学院讲授中国绘画六法论的时候，曾经在学院内办了个小型画展，没想到消息竟然传到柏林，德国东方艺术协会、普鲁士美术院、国家美术图书馆、柏林大学东方博物馆等联名邀请我到德国柏林，并派人来跟我协谈。在西欧啊，日本艺术很流行，他们虽然知道中国艺术很有魅力，但是毕竟是知之不多，甚至不知道日本画源自中国画艺。为了加深他们的印象，我当场做了一幅松鹰图，颇受佳评。他们一定要让我于1934年去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画展。听到这儿，蔡元培高兴地说，好啊，中国艺术早该走出国门了。海素啊，我支持你去德国举办画展，你尽快拟出个计划。不久便成立了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筹备委员会，成员有蔡元培、叶公绰、李时增、狄平子、刘海素、徐悲鸿等。蔡元培为主任委员，叶公绰为副主任委员。蔡元培对这次画展做了许多具体指导，诸如作品征集啊、目录编译啊、筹划资金啊、装裱款式啊、作品运输等等等等，是一一过问。1933年12月，刘海素在德国举办画展，一时间观者如潮，轰动整个欧洲。捷克、荷兰、瑞士、英国纷纷来人致电，要求移展。可是画展经费已经用尽了，国内又频频的催促返程，所在国的中国外交官又不予帮助。就这样，刘海素还是克服困难，坚持做了巡回展览，观众竟达100万人次以上。1935年7月，刘海素再遇回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华安大厦8楼举办宴会，为刘海素洗尘。蔡元培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称赞说，刘海素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展已经获得了无上光荣和极大成功，所作各式缜密，尤为可佩。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